在别处。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，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。忙过一个上午，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听说你在学车？ 对啊，北京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，小车、大车、摩托车都能学。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，口碑特别好。 我也要去，怎么报名？ 报名就打83701668，83701668。 2.4亿保养补贴盛宴，只为奥迪车主开席，专享尊享保养套餐，现已全部上线，火爆认领中。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 ，A6L 保养低至717元，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6。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-8036-0997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-1964-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10月8日，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，传达学习中央、省委和保定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精神，对涿州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体成员、有关市级领导、市委改革办负责人及各专项小组联络员、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。会议指出，全市各群团组织要强化改革主体责任，增强改革主动性和自觉性，加快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。要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来抓，坚定不移推进全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，围绕破解制约全市发展的难点问题，确定改革重点，实施改革攻坚，确保全市各类改革任务及时落实生效。各级各部门要用意见指导好行政审批改革工作，进一步探索多项合一、多证合一等体制机制改革，切实提高准确性和时效性，进一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。要把握改革方向，解决疑难问题，站在更高的起点，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。要严格落实责任，各相关部门要敢于担当、主动作为，确保年内圆满完成2017年全市重点改革任务。为深入查办当前扬尘治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研究管用见效措施，打好冬春季扬尘防治攻坚战。近日，涿州市住建局召开住建系统扬尘防治现场会，会议要求各施工单位要明确工作标准和要求，狠抓任务落实，发挥实际效果。在工作中，要把工程场地整理和基坑开挖项目作为扬尘防控的重点来抓，同时加大宣传力度，曝光违规行为，确保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。会后，与会人员集体观摩了永济新城小区施工现场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立身之本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在浩瀚的星河，一番撞击和一场烈火，我们跌落在凡尘两个角落，经过了千千万万的世纪，我们各自在人间摸索，可能相遇却迷迷糊糊擦肩而过。怎马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，狂奔天涯看英雄水想你的烟火在南山闪烁烁，你无所不在，我无从抛躲，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，我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牺牲。深一见我就为你失魂落魄，不要问以前曾否见过，别怪我痴痴狂狂为你着魔，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，记忆还有天光失火，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携手飘过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，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，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你的歌，星星月亮如影灯火，不想你的烟波在南山闪烁烁，你无所不在，我无从抛躲，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，我肩上人间我们注定要牺牲。 是花儿的芬芳，是蝴蝶的翅膀，是想

声打破宁静，听得见却看不清。

究竟是梦是真，我不清楚。